你我吃罪不起呀、啊！ 只要我们不是父王，怎会知道？ 共产建国又有什么？ 我看共产党大姐的话对共的好， 你呀、啊、就是胆小。 各位姐姐，我们快快破开云雾吧！ 慢着， 大姐，大姐， 别怕，只可偷看片刻， 小的。 书生正在上考学文呢， 四爷少了也要赞他们几句， 那是自然咯。 为奴，今日他正要前去上供，故而哭哭啼啼。 我看他孤孤单单，无依无靠，倒是可怜的很呐。 是啊，倒是可怜。 大姐， 快快回宫去吧。 大姐，请问一路之上，你要多加保重，小的。 大姐，大姐，好，请大姐。

番两次拦阻于我，是火到你。就请大姐行过方便，让我过去吧。 嗯，至此，请。 请。大姐，你纵了我一把。 你捐背报国，手拿雨伞，心中有死，慌里慌张，撞了我一把。 哎，我。 我都不来怪你，你反怪我么？ 我撞了他一把，也未可知。大姐，我们儿子在起， 起。 大姐，到底是你撞了我，还是我撞了你呀？我怎么不想过去？ 你家住那里，姓氏名谁，讲得清楚明白，我就让你过去。 你，大姐呀。 谁知你竟空谷酒 看叫李一 思说了，我们都是一样的李姑娘。怎样？ 陪成婚。 大姐说话天似寸，我路相逢怎能成不稳？何况我卖身奉家去问。同受苦刑，大姐你莫要耽误了我的功夫啊。 哎呀呀，耽误了大哥的路程，待我折香赔礼。 折香还礼？ 你肩背包裹，手拿雨伞，满说是一礼，就是十里八里也是算不得的。 我就放下包裹雨伞，大姐，这厢还礼。 有礼无礼，包裹雨伞我使齐。 我的包裹雨伞哪里去了？哎呀，我的包裹雨伞哪里去了？我的大姐，你怎么将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？ 哎，这包裹雨伞分明是我的，怎说是你 的？哎，明明是我的，怎说是你的？ 是我的。 哎呦，是我的， 是我的。 哎呀，大姐，你放手， 你放手， 你放手。在这荒郊野外，一男一女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哎呀，公公，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，信口乱说？ 哦，你二人敢不是夫妻吵架？ 我，哎呦，我与他非亲非故，哪里来的什么夫妻吵架？ 哪一位何争执起来？ 哎呀，公公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是个行路之人，适才我在上大路行走，这位大姐拦住了我的去路，而此我走下大路，她又来拦阻于我，是我二人言语之中争执起来。他与我赔礼，我就与他还礼。他说我肩背包裹，手拿雨伞，满说是一礼，就是十里八里也是算不得的。儿子，我就放下包裹雨伞与他还礼。 他怎么样啊？ 他就将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。公公，你说哪个有理呀？ 如此说来，倒是你有理的了。嗯， 我有多大的理呀？ 你有芝麻那么大的理？ 大小总是我有理 啊。仙姑，这位汉子受的可怜，你就让他过去吧。 公公，你不要听他说的好，他前三天从我门前经过，夜魔同行，近日来在这阳关大道，他有抛别之意，他若不带我同走，那我就要…… 不要哭， 不要哭，我快去劝他。 哎，还是你无理， 真是我无理。 这位大姐言道，你前三天从他门前经过，与他同行，今日来在这阳关大道，你有抛别之意，这包裹雨伞分明是他的。 啊，我有抛别之意？哎呦，公公，这就不对了。你去问他，既然说是相与我同行，他把何物与我为凭，我把何物与他为证？ 这，哎，你二人何为凭，何物为证？ 有凭有证。 啊，有凭有证。 有何凭证？ 哎呀，有何凭证？ 他把包裹雨伞与我为凭，我把薄纱案与 为凭，他把不杀案与你为证。 不杀？这不杀在哪里？ 哎呀，不杀在哪里？ 在他颈项后面。 在你颈项后面，这一边。 哎呀，冤枉啊！ 拉过来吧，过来，在这荒郊野外，一不愿往张三，二不愿往李四，怎么单单愿往起你来了？我来问你，是共侯还是四兄？ 哎呦，这共侯怎是，四兄怎假？ 共侯，班子难同，我把你送到右司衙门打你的班子。 那四兄呢？ 这四兄母，我看你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就这样四兄了吧。 我看这位大姐确实不错，只生得皮毛端正，又待我一片诚心，若能与她结为夫妇，倒是一桩美事。只是我若得这般光景，我若与她成婚，岂不害她一世受苦？也罢，待我想一借口，活一绝了吧。啊，公公，好倒是好，只是在这荒郊野外，无有举婚为媒之人，也是枉然。 你看老汉偌大年纪，可能与你们举得婚呐、啊？ 举得婚的， 谁来为媒呢？ 老汉与你为媒。 哎呀，公公，有道是，一个头不能戴两顶纱帽，举婚就不能为媒，为媒就不能举婚呐、啊。这谁来为媒呢？ 是为媒母。你来看，这厢有一只花银氏，就请他为媒日后 啊，花银氏，他乃是个哑木头，他怎能为媒？有了，阿大姐，你要那花银氏为媒，倒也识得，只是一姐。我要上前高叫三声，那华英氏他若开口讲话，我就与你结为夫妇，他若不开口，那我们就过本前程。 日子就请大哥上前呼唤。 哎，我若叫他不应呢？ 叫他不应，你走你的阳光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 此话当真？ 绝无喜悦。 好，幻音絮，幻音絮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公公，他可曾开口？ 未曾开口。 包裹吧我， 好， 包裹吧他。 再叫第二声。 是，那包裹拿去。再叫第二声。 幻音絮，幻音絮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公公，他还是不开口。 与三把我， 与三把他。 公公，三声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未叫，报过与三，交付于您。他若逃走，我就找你。 那雨伞拿去， 包裹雨伞到手，我要上供去了。 哈哈，三声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，快去叫来。 幻音絮，幻音絮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 Thank you.

叫真让你为难。

无贼无喜郎，无喜郎，晚清月亮。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，怪只怪万恩是对付夜光，二夫妻妹都爹哥，只有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回一枝满庭花，秀色清幽透不香。巧戏有情那人，月老助我说愿上，相依今日做病人啊，我借与秋香姐姐配鸳鸯。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寒冰。 信他是个中天官，谁信他为娘去成哎，分明是那家 你身去